第140集，祝寿。 九月底，日子已经走到了万寿节前夕，各国各地送的贺礼已经一一入了国库。关于那些豪强们的贺礼，顾源白则让人退了回去，再暗示地提了一提北方蝗灾的事。豪强们果然都是脑子灵活的厉害人物，当即对圣上的暗示做出了反应。他们打听到了北部蝗灾的事情，聚集在了一起，最后打算运送10万只鸭子前往北部灭蝗。蝗虫大量聚集时会产生毒素，黄色的蝗虫内有毒，只有落单的绿色蝗虫内无毒。正是因为蝗虫大量散发的毒性，才使得以蝗虫为食的飞鸟不敢靠近。秋蝗只能活3个月，等到它们快要死了的时候，就会找地方进行产卵，这个时期被称为成虫期。成虫期的蝗虫最为厉害，而在成虫期之前的弱虫期，这个时候最好对付。弱虫期时，蝗虫体内的毒素会消散，这时候就是鸭子上前捕食它们了。10万只鸭子，一只鸭子一日可吃200只蝗虫，可以很快控制住蝗灾。豪强们算了算时间，现在往北疆送鸭子，送到时正好蝗虫已到了弱虫期，鸭子到那时便可发挥作用。等将蝗虫吃完了，这些吃得肚饱溜圆的鸭子们还能成为士兵们的碗中之肉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圣上将那些反叛军寄给他们的信都烧了，又不肯收他们贵重的礼物，如今总算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献殷勤了，豪强们自然不肯错过。他们忙着为皇帝陛下表忠心献殷勤，京城中的皇帝陛下则是燃起了一丁点儿对可以活下去的希望。数日之前，江女医为顾元白把了脉，她坦言： 民女能力不及，但我祖母曾以四旬之龄生过一个小产儿，小叔先天不良，体虚至极，但却活到了我被土匪掳到山上之前。那时他身子已经康健许多，民女也看过他的脉象，若是好好调养，应当可以长久。 那时顾元白闭了闭眼，面上平静无波，无人知道他内心的波动汹涌。 哦，可你家中亲人都已被土匪杀戮一绝了。 确实如此，但若是民女没有记错，家中祖父还有一个弟弟，家中多半的医书都在这个弟弟手中，他们兄弟二人在少年时因为逃荒而失散，至今已有40年了。祖父曾与民女说过，治疗先天不良一症的方子，他也只得其中50%，而他的弟弟比他更有天赋，若是这位叔祖从逃荒中带着大批医书活了下去，那其中必定有能治圣上之症的方子。 40年前分散的逃荒人，现在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。但在江女医说完这话之后，监察处的人立刻追问细节，他们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已经打算倾尽全力去找这个失散的叔祖了。哪怕人有可能死了，哪怕这个人的医书早已卖了，甚至于他本人已经完全没了医术，但只要有一点希望，监察处的人就犹如打了鸡血。顾元白虽然没说，但他默认了监察处的动作，心中燃起了点希望，只是这希望的火花太小太细微了，顾元白也不敢大肆让他盛放，只能理智而冷静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，将目光在未找到答案之前放到了蝗灾、游牧和万寿节等事情的身上。在这种平静而又不平静的氛围当中，终于到了万寿节那天。万寿节这天，顾元白按照大横朝的皇帝衣着规格，他穿得繁复而低奢，待到全部的配饰挂在身上之后，他屏气凝神看着铜镜之中的人。天皇贵胄，贵不可言。顾元白挑眉笑了笑，头顶的冕旒轻微晃动，香炉缭绕，黄袍上龙纹游动。他转身缓步朝着外头走去，田福生上前扶住他。 圣上近日要多疲惫了。 天下人都为我腐败庆贺之情，难道还无法治愈疲惫吗？ 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殊荣会让人上瘾， 犹如最甜蜜的毒药。顾元白笑而不语，步步沉稳，向金銮殿而去。等圣上坐稳龙椅之后，下方的百官们身穿蟒袍礼服，已经肃然站在两旁，在东边出生旭日之中统一说着贺词，同顾元白朝拜。与此同时，各地方香案备起，地方官员衣袍整齐，在官府之中领着官差朝着京城方向三拜。 愿圣体康，天下太平。 香案烟雾缭绕，各地因圣上生辰而举国庆贺。这三日的休息时日，官府会派遣手艺人上街游闹，以显示大恒在当今治理下的繁荣昌盛。有钱的地方豪强或者官员甚至自己掏了腰包，为百姓免费供取印有人寿年丰四字糕点，以讨得一个好吉利。这三日没有宵禁，酒肆菜馆俱是热热闹闹，火红兴旺，人来人往之间说上一句收成几何、风调雨顺的字眼，就会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再不约而同地感叹一句， 今年是个丰收年呢。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地，薛远抬头看了看正午的天色，他勒住了马，扬声道， 咦，下马列队。 身披盔甲的士兵没有半分犹疑，听到命令的下一刻就翻身下了马，骑兵列队，步兵紧跟其后，大部队顷刻之间已成威风凛凛的方阵。薛远带着众人面向京城方向，一撩袍子，干净利落地跪了下去，朗声道， 祝我大恒繁昌，祝我圣上龙体安康， 祝我大恒繁盛， 祝我圣上龙体安康。 这道声音被诸位军官一声声往后传，吃着圣上的粮食、穿着圣上的衣服的数万士兵也跟着结结实实的跪下，密密麻麻，黑压压一片，声音一出，威慑的密林之中鸟雀群飞。薛远同士兵们一同喊了三遍，他看着远方， 若是天上真的有不要脸的神仙在，那这神仙可给我听清楚了，这么多人为小皇帝祈愿，他怎么着都得长命百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